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翻嚟第二节嘅浩浩汤汤。咁我哋今日嘅讲题咧就系香港嘅四季。好啦，咁啊问下你啦 ，Jeffy。咁啊，不如由你嚟去形容一下，即系香港嘅冬天系点样样噶天气？ 而家咧就其实就冇以前咁冻嘅。 系。 咁就都要着多啲衫啦。 嗯。 就其实我觉得 而家嘅气温都会系低啲啦。 系啦系啦。嗯，冇错。 咁啊，湿度咧？ 湿度都唔算好湿，即系其实都干噶。 系干咯，系嘛？一般比较干燥啦，系咪啊？吓。风向咧？ 风向啊？风向就唔知啦。 啊，唔得喎，你真係我哋都话我哋生于斯长于斯。当然其实我第一节嗰度已经有讲咗㗎啦，你记唔记得啊？ 知道呢、這个系呢、這个。 大致上喺边边嚟啊？ 就喺北边啊。 係啦，冇错啦。好啦，咁呢个呢即係我哋叫大陆性气流啊，即係 continental airstream 啊，咁样啊。咁样呢就首先講講呢講一啲基本常識先啦，講氣壓，即係氣壓係好好緊要㗎，即係我哋之前講過希活嗰本書呢，佢一開頭都係講 surface pressure patterns 嘛，即係表面個氣壓嘅分布啊，個形勢咁樣樣。咁我哋呢其實係人類生活喺呢個星球地球嘅表面呢，其實呢我哋係生活喺一個海洋嘅底部。不過呢個海洋呢就唔係液體嘅海洋，就係氣體嘅海洋，就係大氣層啦。咁呢個大氣層嘅底部呢其實壓力都唔少㗎喎，即係如果你比起呢、這、一個即係太空嘅真空嚟講呀。咁但一般嚟講呢我哋就係、以前呢就用叫毫巴 millibar 即係細草 MB 嘅，即係我記得我入天文台嘅時期呢 ,1980 年呢都仲係用緊 MB。但其實嗰陣時全世界呢都已經係推廣呢就係用所謂即係公制啦，叫做公制呢就叫 SI unit。SI 啊，當然呢個係法文嚟嘅，即係咩 System International 咁樣啦，即係以法國嗰個為標準。咁啊，公制嚟講咧就唔會再用 millibar 啦，咁佢就反而用一個單位咧就叫做Pascal。Pascal 咧其實係一個科學家嘅名嚟嘅，即係等於咧你哋就係好多以前咧，不過而家都冇乜人寫啦，係嘛？即係寫嗰啲 computer program 啊，咁你咪有一隻叫做一個software， 即係咪你寫個 programming language 咪叫做 Pascal 嘅，Pascal 咧其實就係嗰個名啦 ，Pascal，Pascal，Pascal 就係嗰個正式法文個發音啦。咁但係咧，因為我哋大氣嚟講咧，啲氣象學家咧，因為咁多年嚟咧就係慣咗用呢個 millibar 咧，所以咧好得意，佢哋咧就會係將佢變咗就唔係 Pascal， 係轉做hectopascal。hectopascal 咧其實就即係一個 Pascal 嘅嗰個叫做十倍。咁但係十倍點解佢會咁用呢咁樣，因為呢佢就鍾意呢嗰個數值呢同 millibar 係一模一樣，就唔使改。咁、那個數值係幾多呢、即係我哋呢個係一個標準嘅海平面嘅大氣壓，呢、這個平均嚟嘅啫，就係1013啦，即係準啲呢就係 1013.25， 呢個就係我哋國際認可嘅一個叫標準大氣壓。咁、樣呢就係、是、以前就1013個 millibar， 而家就1013個 hectopascal， 佢寫法就係細草 H 大草 P 細草 A 嘅，好撈教嘅。咁呢就中文叫做百帕啊，百就是100個百，帕呢其實就係攞佢 Pascal 嗰個英文字啦，但係就亦都做中文啦，就係、是、一個根即係、就是、毛根個根，然後隔離呢有一個百字，100、200、300個百咁樣就叫百帕啊，係咪一個百字定一個百字我都唔記得咗啦。咁但係呢咁於是大家有個概念啦，其實我哋喺香港嚟講呢，冬天同夏天嘅氣壓呢就都相差，當然都有都幾顯著嘅。咁喺冬天嚟講呢，我哋隨時去到呢就係102幾呀，甚至103幾都得嘅，即係最勁嗰啲寒潮嘅時期。咁但喺地球上面所測度到嘅氣壓呢，最高呢當然呢就係喺呢個譬如西伯利亞嗰啲嘅最凍最凍嘅我哋叫反氣旋嗰度呢，係曾經我自己畫天氣圖我都畫過㗎，去到呢差唔多108幾嘅108幾嗰個 hectopascal 嘅。咁但係最低呢就點呢？最低呢就一般就喺颱風嘅風眼嗰度啦。颱風嘅風眼嗰度呢最低呢就可以去到呢係大概係800幾即係900打下嘅嘅 hectopascal。好啦，咁而家我哋講香港嗰個冬天即係102幾 ,103 幾啦嗰個氣壓嘅時期呢。咁點解會有咁嘅天氣？頭先 Jeffy 講咗啦，溫度比較低。 濕度亦都比較低啊，主要係北方咁樣，唔使講啦，因為我哋基本上係受到大陸性嘅氣流所支配啊嘛。點解會大陸性氣流啊？就係因為到冬天嘅時期，係嘛，個太陽射向北半球咧個角度咧其實斜咗嘅嚇。當然唔關太陽事，係因為地球嗰個傾側係咪個移到嗰個位置，咁個北半球咧相對於個太陽射埋嚟咧嗰個角度係斜嘅，斜嘅，咁於是咧佢嗰個即係吸收嘅熱就少咗好多，少咗好多佢就冷卻啦。咁啊冷卻嘅時期咧，咁啊頭先講過啦，係嘛？因為陸地嚟講個比熱咧就細噶嘛，所以咧由成歐亞大陸嚟講咧就散熱得最快啦，嚇、就係、是、個心臟地帶。咁所以亦都係全世界差唔多係最凍嘅一笪地方，除咗南極之外咧就是、西伯利亞，因為西伯利亞就係歐亞大陸嘅中心啦，心臟地帶啦。咁嗰度咧就形成咗一個咧，我哋叫西伯利亞嘅高壓區，或者一個冷空氣嘅氣團。叫做 Siberian High 咁、啊、有時又叫做 Siberian Anticyclone 嗱、啊，呢度有時都幾混淆，因為佢有好多名稱，但係講嚟講去都係形容嗰樣嘢嘅嚇。有時我哋叫 High Pressure 高壓區啦，咁、啊、但係有時咧我哋又叫做 Anticyclone 嚇、啊。Anticyclone 咧點解咧？其實就係因為佢啲空氣流出嚟嘅時期咧，就係、是、順時針嘅，同呢一個 Cyclone 嗱、啊、，Cyclone 就氣旋喎。氣旋咧，當然咧，我哋最熟悉嘅就係熱帶氣旋啦，就係、是、我哋所俗稱嘅颱風啦。咁你知道喺北半球嚟講咧，氣旋咧就係逆時針流入去噶嘛，嚇、啊。嗱，咁呢個咧亦都係好有趣，就同地球嘅自轉有關嘅。嚇、啊，這個、呢個咧佢點解咧？你諗下，亦都係嗱，即係略為解釋一下呢兩樣嘢先啦。喺北半球，大家即係想像一下嚇、啊、，in your mind's eye 嚇、啊，用你嘅心靈嘅眼睛想像一下。如果你有一個好高嘅高壓區喺北半球，咁理論上嚟講，嗰啲空氣咧就會係由呢個高壓區咧就四方八面咁樣流出嚟咧，係嘛？咁、就即係好似咧就係、是、一個發射出嚟，好似太陽咁樣啊，發射出嚟啊，嗰啲空氣啊嚇，嗰啲光線咁發射出嚟。咁呢個係如果地球冇自轉嘅，就係咁樣樣啦。但你諗下，而家地球係有自轉噶嘛？咁咧有自轉嘅時期嘅啊，本來就係咁嚇，即係由嗰個圓心度我當係啊嚇，就係、是、咁射出嚟嘅。當你一有自轉，因為一令嘅時期咪扯到歪曬咯。咁一扯到歪曬嘅時期咧，即係當然科學家咧係真正 set up 啲 equation 啦、啊、用啲方程式啊嚟去計算啊，牛頓力學啊嗰啲咁樣啦。咁可以論證得到咧，就係話佢全部咧都會咧嗰、那個運動咧喺北半球係向右偏折嘅。向右偏折嘅時期咧，出資料會得到嗰個結果咧，就話原來喺一個高壓區咧，啲空氣流出嚟咧、啊、就唔係咁直流嘅，而係就會係有一個好似螺旋式，就係、是、順時針嘅。倒翻轉頭，如果你有一個好即係好勁嘅低壓區啦嚇，例如好似熱帶氣旋咁啦，咁理論上佢係低壓啊嘛，所以嗰啲氣流咧應該四方八面湧入去咯，就好似萬箭穿心咁樣樣咯，係咪？但係如果地球係冇自轉嘅，咁嗰啲萬箭就向住個圓心中間就咁直插入去啦，係咪啊？但係而家地球係有自轉噶嘛？好啦，咁於是又我哋用個發揮我哋嘅心靈眼睛咯，係嘛？就係當你咁樣萬箭穿心湧入去嘅時期，但地球一轉嘅時期咪有？扯到歪曬咯，係嘛、啊？其實唔需要用啲咩數學㗎，呢啲係直觀嘅嘢都諗到啦，係嘛？啲直覺都諗到。咁一轉嘅時期，佢扯到歪曬嘅時期咧，亦都可以論證到咧，佢哋全部就會係逆時針咁樣流入去嗰個低壓區嘅。咁呢個亦都解釋咗咧點解嚇喺北半球所有嗰啲熱帶氣旋，即係啲颱風啊嗰啲咧，其實都係逆時針嘅、，anti-clockwise。但係高壓區或者嗰啲我哋就叫反氣旋啦嚇，就係、是、順時針嘅。嗱，留意我一路講都係講北半球喎。但係如果你再發揮你嘅心靈眼睛好叻㗎嚇，你一想南半球咧，其實就樣樣嘢倒翻轉嘅。南半球咧嗰啲颱風咧嚇，熱帶氣旋咧，原來嗰啲氣流就順時針流入去，而嗰啲高壓區或者反氣旋咧，嗰啲氣流咧就係、是、逆時針流出嚟嘅。係嘛？咁當然呢個咧，有好多時都有人係咩㗎啦，好多啲科普小知識啊，或者啲趣聞嗰啲嘢咧，就係話咁實際上其實我哋沖完涼喺個大浴缸嗰度一掹咗個質嘅時期，嚇、北半球啲水係咪一定係逆時針咁樣流入去嘅咧？嚇、南半球係咪一定順時針嘅咧？咁我哋要去驗證一下地球係咪喺度自轉緊咧？咁理論上咧，其實係得嘅嚇。不過就係話，因為如果你係就咁一個浴缸咁樣咧，即係嗰、那個。我哋叫做嗰個規模啊、個尺度啊、個 scale 咧就係、是、太細啊。咁好多時咧，我哋會有其他嘅嘢稍為干擾咗佢嘅時期咧，你係有機會咧係可以令到佢相反轉都得嘅。啊，即係話即係你洗面盤也好、浴缸也好，你掹咗個質咧，佢有時逆時針，有時順時針嘅。 即係如果你係真係做下實驗試下啦，係咪？即係你要做到呢，完全排除曬所有其他干擾，靜到不得了。你掹起上嚟嘅時期呢，你亦都唔好加咗有任何嘅旋轉嗰、個力去，咁樣你就垂直掹出嚟好小心咁樣呢。咁理論上呢都係按照呢個叫地轉偏向力又叫做科氏力喎。點解呢？因為佢最先論證有呢個咁樣嘅效應嘅呢，就是一個科學家叫做 Coriolis。咁所以呢呢、這個咁樣嘅效應叫做 Coriolis effect， 咁嗰個力呢叫做 Coriolis force， 叫做科氏力。咁樣呢又即係其實都係叫地轉偏向力啦，咁樣樣咁南北半球就咁嘅分別啦。好啦，咁就講返西伯利亞。好啦，一到冬天嘅時期即係話踏入啦九月啊、十月啊、十一月啊咁嘅時期啦，咁即係亞洲呢個咁北部啦、西伯利亞地方啦，就好多冷空氣呢就積聚喎。積聚嘅時期呢，積聚到咁上下啦，咁佢好重㗎嘛，係咪，即係佢嗰個密度高㗎嘛，咁佢自不然呢就會向四方八面咁樣流出嚟啦。咁當然呢，我哋最關心嘅就係佢向南嗰部分啦，因為佢梗係向南邊就低氣壓㗎嘛，近赤道，咁佢梗係會湧落嚟。但佢湧落嚟嘅過程入面呢，就要睇下你嗰個係嗰個季節嘅幾時，如果係 in the early season 所謂啦，咁佢呢就真係呢就會比較上直咁樣湧落嚟呢，就所以落到嚟由呢、這個西伯利亞去到外蒙古，外蒙古去到內蒙古，內蒙古去到華北，華北去到華中，華中去到華南，華南去到華南沿岸嘅香港嘅時期呢，佢呢就會沿，其實佢係沿住嗰個青藏高原嘅，你打開個地圖睇下呢，嗰度呢佢係個青藏高原，係一個好高嘅地勢㗎嘛，幾千米㗎嘛，其實唔多唔多阻擋佢，但佢就會沿住個青藏高原咁落嚟嘅時期呢，嚟到我哋呢度即係珠江三角呢一帶嘅時期呢，咁佢就會係往往係正北，咁我哋就會吹北風啦。咁有時甚至呢，即係佢係即係沿住個高原嗰度落嚟嘅時期呢，甚至喺比較西北嘅方向嚟呢，我哋就吹西北風。但香港嚟講，始終呢西北風嘅機會係少嘅，所以我哋有俗語就係話你食西北風啊，咁樣食西北風即係死啦，餓死啦，咁就係咁解啦。 Jeffrey 你而家知啦，其實呢個係真嘅，就係話因為呢我哋香港嚟講，如果計勻曬咁多個風向呢，其實最少嗰個風向呢就係吹西北風，香港最少係吹西北風，所以呢啲人有俗語係講呢就有個道理嘅。咁但係呢正北風呢就會有，咁但係呢啲咁嘅北風呢通常呢就會啦，梗係啦令到我哋係涼爽啦，溫度下降啦，咁而且佢喺陸地度嚟嘅話呢，佢根本冇機會嚟去有好多水氣啦，所以係乾爽嘅。咁但係呢以前呢就會係最先秋天已經有㗎啦，咁秋高氣爽啦，咁冬天嘅時期呢就會更加緊要。但冬天嚟嘅時期，當佢嗰啲冷空氣更加勁嘅時期落嚟呢，好多時我哋呢就會畫到一條叫做冷風啦，就叫 cold front， 但記住到而家都有人聽會有個咁樣嘅誤會呢，以為嗰個冷風呢就係吹嗰啲風，梗唔係啦，係金字邊嗰個風金字邊嗰個風就是、冷風就叫 cold front 啦。咁呢啲 cold front 呢其實呢通常呢佢就會喺華北開始形成啦，去到華中啊、華南啊咁樣，但係通常我哋關心呢到華中嘅時期呢，我哋喺呢個天氣圖，我哋自己畫嘅天氣圖呢就開始去監察住佢啦，一路落嚟啦，即係睇嗰啲天氣嗰啲站啊、氣象站嘅報告啊咁樣嘅風向啊、溫度啊，哎呢度跌曬啦，即係到咗啦，咁嗰條冷風嘅定位通常喺華中嚟到我哋呢個華南呢，時快時慢嘅，但係呢一般都要三四日嘅，即係佢行得慢嘅話呢，其實我哋都有好多時間嚟去監察住佢嘅，佢行得幾快都好呢，都要兩三日時間先到落到嚟華南。咁落到嚟華南呢，當然我哋就睇住佢，希望能夠報得準啦，就幾時過香港，過香港呢就知個溫度就明顯下降呀，就翻風呀咁樣啦，係咪？咁但有時都會失準嘅，點解失準呢？就話當佢嗰個冷風係好強嘅時期呢，通常我哋就反而好有信心，但係當佢個冷風稍微弱嘅時期呢，有時真係佢背後個推動呢突然間又會比較弱啲，佢又會減慢咗。同埋呢佢往往嚟到我哋廣東省嘅北部呢，唔知道大家有冇返過去韶關呀嗰啲地方呀，即係嗰度有丹霞山啊、金雞嶺啊嗰啲地方啦，係咪？其實呢喺嗰度呢係有一隻華南呢有一個叫做南嶺嘅地方嘅，或者嶺啦，應該係山嶺啦，咁南嶺，咁南嶺呢有時如果嗰個冷空氣唔夠深厚嘅時期呢，比較弱嘅推動力呢，去到南嶺呢係俾佢阻一阻，阻一阻呢突然間會減慢咗落嚟嘅，就令到我哋嗰、那個預報呢就失準啦，就明明話呢聽日轉冷啦，點知聽日仲係熱到死，原來佢聽晚先到或者深夜先到咁樣樣。呢個就係我哋監察個冷風。咁樣呢佢落到嚟嘅時期，咁我哋呢就翻風啦，有時呢就北風，有時係東北風。咁呢度呢就要講啦，就係話係真係會有呢個山火嘅危險。咁但係山火呢，所以我哋而家咪有黃色 有紅色啦，係咪嗰個火災危險警告信號啦，咁、但其實發呢兩個信號嘅時期呢，我哋好多時仲要考慮埋呢嗰個植物啊究竟呢已經係幾枯乾。嗱、有呢個 term 呢我都入咗天文台先學㗎，好冷門嘅，叫 curing 喎，就係、是、C-U-R-I-N-G 嘅啫， curing。curing 呢原來就係解嗰啲植物變黃嘅程度，有幾黃啊。咁原來即係話就算你而家嗰個相對濕度突然間好低，但係嗰啲植物呢原來都仲係好濕潤嘅。咁你點都點佢唔著㗎嘛，嗰啲火係咪、所以其實呢你又要嗰個濕度相對濕度係好低，好乾燥天氣。另一方面其實嗰啲植物呢原來因為都已經乾咗咁耐啦，佢自己本身都已經即係冇曬水啦。咁所以呢就變曬黃啦，咁就弊家伙啦。 但其實佢哋嗰啲乾呢，嗰啲植物嗰啲乾濕，即係嗰啲植物嘅枯黃度呢，其實佢哋嘅植物嘅枯黃度呢係咪受佢嗰啲濕度影響 嘅？有，梗係囉，梗係囉。咁、那個問題你耐咗個時期呀，你即係擺啲嘢喺嗰個雪櫃入面呀，都俾佢抽乾水啦，係咪呀？咁、你如果嗰個天氣一路咁持續又冇雨呀、又比較係乾燥呀咁，咁你嗰啲植物自然都會越嚟越變黃呀同埋乾㗎嘛。有啲嘢乾到你有時你都要去啦，去郊外呀，冬天嘅時期啲樹葉你撳下佢成個樹葉都脆啦，係咪呀？咁就弊家伙啦，嗰啲呢就真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啦，就係乾柴烈火你一點就著啦。咁所以嗰個火災危險警告信號就睇埋呢樣嘢㗎。咁另一個呢當時要考慮嘅呢就係嘅警告啦，有關警告啦，當然就係嗰個季候風信號啦，叫 Strong Monsoon Signal。咁但呢個 Strong Monsoon 呢其實好多人呢都唔係太過重視呀，但係呢個係錯㗎，真係㗎。因為呢我哋其實仲有一個俗稱喺天文台啦，我哋啲同事知啊，叫黑波或者叫黑球。因為其實咧，佢掛上去嗰個信號咧，嗰、那個就係、是、一個黑波嚟嘅啫，因為知道咧，呢、這個熱帶氣旋咧就好多古靈精怪啦，就好似個 T 字形啊、倒轉 T 字形啊、三角形啊、兩個三角啊、倒轉三角嗰啲嚇。不過其實而家都唔用噶啦嗰啲，因為以前咧，因為嗰個通訊冇咁發達嘅時期咧，就掛上嚟俾嗰啲漁民啊喺海面睇得清楚。但係而家個個都喺度即係有收呢個收音機啊，而家仲乜都電腦嗰啲互聯網乜都收曬啦嚇，咁所以嗰啲唔係好用。咁但係咧，我哋俗語咧，佢叫掛黑球咧，就係、是、叫 strong monsoon， 就強烈季候風信號。咁呢一個咧，其實係可以好危險嘅。點解咧？原來佢個風速咧，基本上係冇上限嘅。而咧好多時亦都咧，尤其是個陣風啊，陣風咧同埋嗰個平均風速咧，有時我哋分開喎。平均風速通常就係一個鐘頭入面啊，我哋將嗰個風速平均咗佢啦。但係陣風咧就係一陣一陣嚟噶嘛。佢係隨時可以嗱，唔好講陣風啊，就算講平均風速咧，佢都可以去到烈風程度嘅。Gale Force, G-A-L-E Gale 啊，咩叫 Gale Force 啊 ？Jeffy 知唔知啊？ 我問我咩都唔知，所以 八號波就係 Gale Force 啊。 哦， 打風嗰陣時嘅八號波， 嗯， 打波嗰陣時嘅打波就係、是、打風嗰陣時嘅八號波啊。嗰個標準就係咩啊？就係、是、有烈風啊嘛。 嗯， 所以烈風你話幾危險啊？但係原來吹季候風都可以去到烈風㗎，即係吹大北風嗰陣時啊，所以都會翻艇㗎，好危險㗎，係咪、好啦，咁但係呢就仲有一個警告有趣嘅呢，就霜凍警告。霜凍警告呢，就以前嚟講呢，香港都仲有些少農業啊，特別係即係北新界啊，有種菜嘅時期呢係重要㗎、但係而家呢基本上差唔多全部都冇曬啦，呢、這個非常之可惜啦，香港冇曬農業咁滯啦，所以個霜凍警告呢就因為重要性唔係咁大，反而呢就俾人用嚟做咩呢，就係、是、一出一個霜凍警告呢，個個就漏夜唔瞓覺，你估去邊呀？ 做乜嘢？ 上飛鵝山大帽山呀、 有啲咁嘅嘢㗎？ 哎、你唔知㗎、你係咪香港人㗎、上飛鵝山大鵝山睇嗰啲結霜呀、結曬霜嗰啲植物呀、嗰啲草呀、嗰啲樹葉呀、上面白色嗰啲結霜呀、叫 frost， 英文叫做 frost， frost frost。 咁呢個霜凍警告呢，其實我哋一年呢其實都未必出到一次嘅，可能幾年先出一次嘅啫，因為佢個條件呢就真係要讓我吻合。一般嗰、那個指標呢就係話我哋要預計啦，當晚最低溫呢係要低過七度，咁你知而家、香港都好難低過七度啦。咁第二呢佢個濕度又唔能夠太低喎、因為如果你個太乾燥呢，譬如你話去到 20%30% 或者至40%呢，其實呢佢都冇水氣，點結霜呢，係咪咁，所以呢佢嗰個濕度呢又要有返咁上下高，咁、所以係難嘅。因為你個溫度咁低嚟講呢，其實梗係大陸性氣流啦，好凍嗰啲咁樣嘅冷空氣啦，咁但係冷空氣通常乾㗎嘛，咁所以呢你個條件啱結合又唔能夠太乾，但係又要夠凍，咁喺高地嘅時期呢就會有機會結霜啦，呢、這個就叫 frost warning。 咁點解以前重要呢？因為梗係一結霜嘅時期呢，嗰啲菜呢就唔要得㗎啦，啲菜一結霜呢就破壞曬㗎啦，就死㗎啦、或者啲組織破壞曬，你賣出都冇人食啦，係咪？你試下將嗰啲菜擺喺 嗰個冰格度啊，係嘛？都冇人食啦， 都有人賣 喎，係嘛？ 都可以賣， 係冇噶啦，冇啊！咁樣咧，所以咧，以前啲菜農咧就好緊張，你有呢個霜凍警告咧，佢就即刻咧就一係割咗佢啊！如果可以嘅話，就算唔係揾嘢冚住佢咧，去保温嘅。咁、但係而家就唔會啦，係嘛？好啦，咁但係咧，另外大家都知道啦，冬天一個特徵咧就好弊咧，就係、尤其是咧，你知道而家整個廣東省咧嚇、我哋香港啊最高峰嘅時期啊，不過2008金融海嘯之後咧已經減少咗啦，有成60,000個工廠咧就是、香港人上去設廠噶嘛，嚇、咁當然佢自己本地都有工廠啦，所以整個華南啊，即係廣東省特別係咧就真係世界工廠之稱啊，即係講得誇張啲咧，其實世界工廠就喺中國，中國嘅最集中就喺廣東，廣東最集中嘅差唔多就東莞，係嘛？好犀利，好犀利嘅，咁所以啲工廠好緊。咁但係咧，嗰啲污染物咧，所以一到冬天咧，本來咧佢喺北面吹嚟咧，我哋通常就晴天嘅。但係晴天嘅時期咧，藍天咧，白雲就冇乜㗎啦，乾燥啊嘛，咁啊好好啦，係嘛？但係而家咧，其實過去近嗰即係十零廿幾年啦，即係就係咧，往往就連啲污染物都吹埋嚟啊！咁於是咧就令到咧灰蒙蒙。啊、就根本呢個天呢就睇唔到藍天嘅，呢、這個就係個污染問題啦。咁、當然而家呢就國內呢其實都好重視嗰個即係環保啦、雖然梗係即係都解決唔到個問題呢，咁所以佢呢喺廣東省入面好多廠呢，其實佢就執行好多呢，即係嗰個污染呢佢係要你減低好多嘅、要做好多即係排污嘅工作嘅程序。咁所以其實真係香港好多啲廠家都叫苦連天嘅，因為增加咗個成本。咁另一方面咧，確實咧就2008金融海嘯啦嚇，出口啊減低啦，所以咧你啲工廠亦都倒閉啦，或者減產啦。另一方面咧，亦都因為嚇佢而家個要求咁緊要咧，個環保條例咁緊要啦，同埋個人手又短缺，因為好多人都已經唔願意落到嚟離鄉別井嚟到香港打工啦，嗰啲民工啊，所以咧而家咧香港亦都有啲廠咧就越移就越北，就已經係出咗廣東省。就去到再更加即係入嘅內陸啦咁樣樣，咁所以呢就應該係好少少啦咁，但係總嘅嚟講，你都知道呢就有呢個所謂即係污染嘅問題啦。冬天吹北風嗰陣時，咁佢一方面呢，就算以前呢，我記得我入去嗰陣時都未正式咁多嘅即係個工廠嘅，但係都有少少嘅，就係話因為你大陸嚟講乾燥呢，你就會好多沙塵㗎嘛，咁所以嗰啲北風一吹，咪將啲沙塵吹咗落嚟咯。咁所以有時都會有蒙蒙地嘅，即係翻北風嘅時期。咁但後嚟再加埋人為嘅工業污染，咁啊更加死啦嚇。好啦，咁但係咧而家繼續講咧，就係話，但係原來隨住呢個冬天一路咁過去嘅時期咧，呢啲冷空氣咧，即係佢好可能咧就係慢慢嗰個軌跡好有趣嘅喎，佢就會咧係。即係唔會話直到黃龍咁一路倒落嚟咧，向南邊啦，因為佢啲冷空氣比較弱啲嘅時期咧，佢就會慢慢咧會比較上向東移啦，向東移咧，然後先至咧慢慢兜翻入過嚟嘅，即係喺呢一個即係叫做 late winter 嘅時期即係冬季嘅末期。咁所以好多時咧，我哋係可以睇到咧，冬季嘅初期咧就吹正北風，甚至西北，但係冬季嘅晚期咧、末期咧就會開始就吹咩咧，就會係吹呢一個東北啦。東北風為主，甚至咧有時係吹東風嘅。咁但係吹東風咧，所以咧就有時都一樣會好凍嘅嚇，因為佢又落嚟嘅時期。但係咧就更加危險一樣嘢，點解咧？大家有個常識，原來喺香港嚟講咧，最受影響嘅即係嗰個風吹過嚟咧，我哋最所謂冇屏障啊，即係最暴露嘅咧，其實就係咩風咧？就係東風。尤其是維多利亞港啊，唔使講啊。維多利亞港啊，由呢個鯉魚門入，由呢個吸水門出啦，咁樣樣嘅話咧，根本咧我哋嗰啲因為香港嘅山咧，無論係香港島也好，因為喺九龍北部也好，因為新界咧，其實好多咧大致上都係東西走向嘅。東西走向嘅時期咧，即係翻大北風咧，其實我哋係受到有屏障嘅，所以維多利亞港咧就唔會話好大風嘅翻北風。但係當佢慢慢轉東風嘅時期咧，我哋維多利亞港就冇咗呢個屏障咧，那個東風就會好大。咁但係尤其如果你係真係住開啦即係麗港城 啊或者呢個喺香港呢邊嘅係沙基灣、柴灣啊，甚至太古城都得啊而家嚟講嗰啲咩半島啊嗰啲咁樣呢，其實一翻東風嘅時期呢，嘩真係你其實冇覺好瞓嘅，因為個夜晚個風大得好緊要。咁好多時呢嗰時我哋又要掛黑波，而且東風嘅黑波呢，即係我真係當值啊，我做天氣預報員嘅時期呢，真係都係好可惜啦，即係有好多市民係冇呢個警覺性，照樣去釣魚，照樣有啲租啲艇仔出海，真係呢係隔幾年就會死人㗎喇、 好玩呀 係呀，其實好牙煙㗎，有啲去睇浪喎，傻傻地嘅。咁我試過有一年真係呢兩父子呀出去海邊釣魚呀，喺東面呀，真係俾啲巨浪走嚟捲走咗，兩父子都死咗係咪？但其實嗰時我哋掛緊黑波㗎喎， 吓，唔好话我哋冇警告，但我哋有警告，但系啲人都唔理我哋啲警告，因为佢唔觉得咩回事啊嘛，系嘛？好啦，咁样咧就而家我哋好快就讲讲咧，就去到春天啦吓。嗱，因为春天嘅时期咧，其实最大嘅特点咧就系话，基本上咧嗰、那个太阳咧就会系吓，即系翻翻嚟啦。咁样咧，个冷空气减弱啦，就反而咧就嗰阵时喺海洋嗰方面嚟嘅海洋性气流咧开始活跃，就系嗰啲南风或者西南风开始活跃啦。咁呢個活躍嘅時期呢，佢就往往呢就會同北面仲有嘅殘餘嘅一啲嘅冷空氣大陸性氣流呢就交匯，大家下激盪。咁交匯嘅時期呢，就會喺華南嘅地區呢就形成咗一條低壓槽啦。嗱，之前嚟講呢基本上冷風嚟嘅。嗱，當然冷風過境呢，我哋好多時都會落雨㗎，大家知道。因為個冷風過境佢就係個冷空氣呢，即係有一個好似一個三角咁樣啦，我哋叫一個 wedge shape 啦，或者即係你我哋佔住嗰啲門嗰啲嗰嚿木咁樣，係咪？冷空氣呢，咁佢喺北面落嚟嘅時期就產起咗前面嗰啲相對地比較暖同濕嘅空氣嘛。咁產起咗嘅時期，咁佢上升咪就會有雲有雨囉，係咪？咁所以冷風過境呢係會落雨嘅。咁但係有時大啲有時細啲啦，就要視乎冷空氣呢究竟有幾深厚啊，落多嚟幾快啊，同埋之前呢嗰啲空氣幾暖幾濕咁樣啦，係咪？咁但係到呢、這個冬盡春來嘅時期呢，冷空氣弱而下面嘅南面嘅氣流係增強嘅時期呢，嗰時呢直情都唔係一個冷風啦，有時我哋叫做呢叫靜止風啊 ,stationary front, 或者叫準靜止風啊 ,quasi stationary, 啊或者人讀擴曬啦 ,stationary front, 但我哋一般呢就唔係咁叫嘅，天文台習慣咗過去百幾年呢就咁叫 trough,就叫低壓槽，即係嗰度嚟講呢，其實個風係靜風嘅，但係北面就係比較凍嘅空氣，南面比較暖嘅空氣，但係冷暖空氣交匯呢，嘩勁啦，就會呢往往引起好大雨啦、所以呢嗰啲暴雨就嗰陣時咁嚟啦，就三月開始已經有㗎啦，四月亦都係，五月亦都係，咁樣呢就嗰啲暴雨呢一係唔落，一落呢就有行雷閃電嘅，而且呢就好大嘅，所以我哋要出呢個黃雨啊、紅雨啊咁樣，甚至去到黑雨啊咁樣。咁呢一個呢就頭先我所講嘅，我入天文台佢考我嗰時期就係、香港每年有兩個高峰，呢、這個就第一個高峰、就係、特別係五六月佢嗰時叫 flood season 啊，即係我哋好時水浸呢就係嗰時發生㗎啦。 咁曹哥啊，其實可唔可以解釋下呢，會唔會覺得而家嘅近年啦，嗰、個春天呢係好似好飄忽㗎喎、即係 你可以咁講啦，因為個夏天又嚟得快啦，係咪、即係個天氣呢變化無定啦，係咪？咁係㗎，即係其實我哋啲科學家都論證呢，隨住全球暖化呢，嗰、個天氣呢會變得越嚟越反常，亦都極端天氣呢就會越嚟越犀利嘅。好啦，咁會點樣變化法呢，我哋下一節返嚟再講。